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临近11长假了，我们该如何更科学合理的以及愉快的度过这个11长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为什么要和大家去交流这个话题呢？那当然就是首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嘛，十一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已经是非常期待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了，但同时呢我们又感觉得到啊，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已经不自觉的有一些特别不好的生活习惯了，就比如说这种久坐不动的情况。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几则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问题已经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我们在这儿呢其实也是想给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毕竟马上要到的这个十一长假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大家又会选择一种久坐不动或者说是在某一个位置上一直待着刷手机的这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来去度过我们的这几天假期。但是呢这样的不良的习惯会给我们造成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朋友们更加的警惕。就比方说我之前看到的一则新闻啊，就提到了说久坐族需要注意了。现在有一项最新的研究，也是美国心脏协会发表的这个研究当中就提到了60岁以下的人群啊，我们每天坐8个小时还不运动的这些朋友啊，我们中风的风险要比每天运动至少10分钟，真的也就10分钟，而且是不久坐的人要高出多少呢？要高出7倍。这个数字其实听起来还是蛮恐怖的啊。 对， 但是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始终会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可是就像我们经常在一些社会新闻当中冷不丁刷出来的一些报道就能够看出来嘛，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喜欢熬夜， 对， 又或者说是长久的这种久坐不动的方式已经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生存隐患了，那的确就要引起我们的这个重视了。而另外呢就是我们还看到的一则新闻呢，就说到在江苏常州有一位23岁的年轻人啊，因为特别喜欢去拿手机刷短视频，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们打发自己业余时间的一种方式，竟然把自己的手指刷出了腱鞘炎。这得是刷了多久才能刷出炎症啊？因为我们说炎症一般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不是说你猛然一下或者突然一下发生的。所以其实把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的话，的确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我觉得警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朋友们啊，受到这样的一份警示之后真的动起来，真的把我们接下来要来临的这个愉快的大家期待已久的十一假期怎么更好的去度过它，这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想和朋友们去分享的更重要的内容，是不是严老师？ 确实是这样。 嗯， 我们从这两则新闻呢，从表面上来看呢，它说的是两件事，一个呢是久坐不动和久坐不动带来的身体的危害，和运动呢可以弥补减少这个危害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则报道呢，实际上他说的是一个很具体的行为， 嗯， 就是这个小赵这个新闻的主角呢，他喜欢刷短视频，然后呢最后刷成了腱鞘炎。我自己在看完这两则新闻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这两则新闻的背后，如果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们是有相关联的地方的。 对对，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相比之下呢，说这个久坐不动说的是比较多一些的。因为这个久坐不动呢，一方面呢，它是我们社会进步带来的一个结果。 嗯， 其实这个结果呢，是我们心甘情愿接收的啊，因为我们无论是在出行，我们有车，上楼有电梯，工作呢有电脑，交流呢有网络，然后呢买东西呢可以网络的去购买，所以人的活动真的是在这个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当中呢解放了生产力。但是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呢，人的活动的的确确减少了。 嗯 啊，而在这个减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的嘉宾都强调一个观点，身体的器官呢是用进废退的，所以你久坐不动了以后呢，这个危害呢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呢，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习惯，让身体动起来，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十一长假就要到了，而且十一长假还是一个北京最美的季节，北京周边又有那么多可以值得去的地方。 嗯 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出去走一走，这个出去的背后其实就有了锻炼的元素。 对， 那么这个锻炼的元素呢，实际上呢，我们去走它肯定是对你的心肺功能是有帮助的，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在自然的情境底下的去走，它又让你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让身体动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最朴素的维护健康的价值。当然如果我们在出去走一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还能够加上一些体育的味道，比如说我有负荷，那就是快和慢的问题，次数的问题，那么再有一个时间，我能不能快走十分钟，或者说我们前面讲到的三二一，慢走三分钟啊，然后快走两分钟，再跑上一分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再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目的，我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体育的味道加到我的这个在长假当中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的收获就会更大一些。如果再能够把一些竞赛的元素加入进去，出去以后呢，可以孩子比的谁走这一段呢走得更快， 嗯 啊，可以呢，比如说像采摘的过程当中谁采摘的更多。其实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人呢是要上下上窜下跳， 嗯， 弯腰伸展，是各种各样的动作你都需要做。所以说呢，在我们十一长假当中呢，如果能够把一些体育的味道加到我们这个小长假当中呢，它实际上是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我不知道孟莹算过没有，比如说一年的365天的我们这个长假有2个7天的假，一个是春节，一个是十一， 对， 剩下还有好几个3天的假， 对， 所以这2个7天的假呢，其实就你有一周的锻炼时间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体育的味道加进去，比如说我们固定时间，看我走的距离能不能长一些，或者说我能走什么，以后我再次来走的时候，我看我同样的这个距离我走的时间。当然也可以回过头来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的220减去年龄的最大心率，然后最大心率再减去你的安静心率，就是你个人的这个储备心率。所以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不仅是你动的问题，你还可以自我去评价的。 嗯 啊， 对， 所以你把这些加到你的这个小长假当中的身体的活动上，不是说简单说大家一定要去跑步，其实走路就可以，你可以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景都可以去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再有想做点科研的元素加进去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看看小长假前你的体重呀，你的心情呀，甚至你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基本的指标呀，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你可以看看7天之后呢有没有改变。说老实话，你真的要控制体重的话，7天还是能够有所改变的啊。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看看你的 早晨的脉搏。你比如说运动员他们在训练的平常的监控当中呢，最基本的监控指标就是心率，而且是早晨的心率。你看你如果到医院的话呢，大夫也是要关注你早晨的心率，早晨的体温啊。还有一个呢，运动员在平时长期监控的过程当中呢，是他那个血红蛋白啊。因为血红蛋白呢在身体当中它是一个运载氧气的交通工具，所以它的多少呢对运输氧的多少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和我们相关联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贫血啊。所以你比如说像这些指标呢，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的科学健身呢把这个科学元素突出一点的话呢，那你还可以记录一下自己小长假前小长假后，看看有没有变化。那你就可以反思我在这个长假当中，比如说我休息的如何啊，我身体的体重和我饮食之间的管控啊，是不是得到了自己的满足感的同时呢又能够把体重控制得住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我们在小长假期间呢其实有很多的可以改变久坐不动习惯的可能性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改变一个习惯是非常难的，养成一个习惯虽然不容易啊，但是你要改掉这个习惯呢确实是真是难。我自己也有这些好多坏的毛病，明知道这个不好但是想去改坚持不住，最后还又回归到原点。但是呢我们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你像久坐不动带来的一些问题，往往我们从新闻上可以看到，无论是社会名人还是知名的科学家，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共同的一个报道的焦点就是他心脏出现问题了，那么发生了猝死。其实这有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关注到我们身体提出的这种报警的信号啊，然后呢忽略掉这些问题。而我们实际当中有很多的时候自己的健康呢往往自以为是没问题，但是一旦有了问题呢可能它已经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了。所以我们在小长假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好，特别是我们讲到的久坐不动的这个问题的情景底下，确实它带来的危害呢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我们以前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久坐不动已经成为独立的影响人体健康导致死亡的风险因素。 是。杨老师刚才其实在介绍这段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平时会觉得我工作的原因或者说生活压力比较大，我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让我进行一些锻炼或者说是一些活动。但是我们马上要来临的这个十一的长假呢，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是一个放松心情调整自己之前的一种这个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是应该先把自己这种久坐不动的一个习惯先进行一个改善，至少让自己可以做到不要再每天的沉溺于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的那位小赵啊，天天刷手机。为什么会刷手机？就是因为我们久坐不动一直在那儿拿着手机去刷，这二者其实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的。那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长假，大家是不是可以，我们有更多亲近户外亲近大自然的这种机会，我们就放下手机也好，或者说是放下我们久坐不动的这种不良习惯也好，我们去让自己动起来。其实只要动起来，我们就可以减少久坐不动给我们造成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先从一个最基本的活动或者说叫我们说的这个生活方式进行一种改变，而这种改变其实并不难，就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愿意去动起来。当然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十一长假，我们是不管是赶工作也好啊，还是因为倒休的原因，会有这么一段时间可能工作又是很密集压力也不小，我们可能想要用这么几天让自己是好好补觉也好啊，或者说是好好的放松放松，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想窝在那儿休息休息。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我们整个这十一长假都变成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 我们可以叫加引号的这种劳逸结合，有我们这种放空的时候，也有我们能够说走就走活动起来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其实把我们之前在工作当中或者说在学习当中的这种久坐不动的状态进行一个调整才是有可能的，而说像这位小赵一样刷出腱鞘炎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身体问题的朋友们可能也就会稍微减少一些。 对， 这其实也是我们希望因为把久坐不动这样的一个习惯去改变了之后所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良性的影响。而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啊，久坐不动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去提到，而且我们也说了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造成我们死亡的一个风险因素了。 对， 那大家对于它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我们首先要从意识上观念上进行那个调整。 没错， 因为只要我们能动起来就已经远离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风险，我们已经说了无数次。而像说这个腱鞘炎的问题，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也不仅仅是刷手机会这样呀。那你像有一些这个产后的妈妈们， 对 啊，他们抱小宝宝抱的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腱鞘炎，又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问题，好像跟这个久坐不动又或者说是我们一些生活习惯的联系没有那么的必然性，大家可能就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对， 觉得未必在我身上会发生。可是我刚才也提到过了，可能在你身上发生的是腱鞘炎，在他身上发生的可能就是别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归根结底去追根溯源的话，发觉其实就是和久坐不动有着必然的联系。 没错， 嗯， 那这个呢实际上呢它是在过度的使用了我们人体的器官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嗯，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了极度的久坐不动啊，极度的去成瘾的运动其实对身体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实际的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两者取中的适度是一个基本的啊。当然呢就是说这个腱鞘炎这个问题呢，我想它是一个医学的问题啊。那么医学的问题实际上是大夫来解释呢是最到位的，所以我呢只是从我从一个体育的老师的角度呢来讲一下我对这个腱鞘炎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更多的呢是从这个运动的角度呢来说说我们如何防止这个腱鞘炎的发生。 嗯 啊，那么我们首先知道呢这个人体呢它的动力呢是来自于肌肉。那么在这个肌肉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是分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横纹肌，就是我们所谓讲的骨骼肌，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可以使我们产生动力的这些肌肉，像我们大腿前后，那么前面是股四头肌啊，你像我们上背呢是有肱二头肌等等的这些。那么还有一类肌肉呢是在我们内脏当中，它叫平滑肌啊。那么从这个骨骼肌的角度来讲呢，它实际上是在大脑控制的前提下，通过神经的冲动呢来支配肌肉的收缩与松弛，就是肌肉的兴奋和抑制啊。所以说呢它是可以根据我们主观的控制来完成这个肌肉收缩和松弛的。所以你看着在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最典型的像100米的起跑啊，那你看那个发令员呢他要喊准备的口令， 嗯 啊，他要发枪，然后呢运动员才能起跑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大脑听到枪声啊，然后呢支配肌肉收缩，人才开始运动的。但是人的内脏的器官，比如说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个胃肠道的蠕动，它就不是说你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啊，而是呢它是根据你吃进去的食物的这个刺激，然后呢发生它的蠕动的强烈程度的改变。而且呢它还受到你生活习惯的影响，所以你比如说我们想从饮食的角度保持一个人的健康的话呢，那就是有规律的饮食， 嗯， 比如说我们到了点儿，肠胃道蠕动就加快了， 那你进食的这个信号呢就会产生在你的大脑当中，你就要去吃饭。如果你生活是不规律的，饮食三餐呢是不定时的，所以你的内脏器官消化系统就是不规则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消化系统一定是会出故障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骨骼肌和内脏肌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腱鞘炎呢，实际上呢它是和这个骨骼肌的组成是有关系的。骨骼肌的组成呢它是由两个大的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肌腹，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通常摸到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块的这个部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肌腹的两端呢，它实际上呢说的直白点，吴正梦莹啊，你比如说烧烤店吃那个板筋，那就叫肌腱 啊，瞬间形象了许多啊。 对，那个两个肌腱呢实际上呢它一头是连着这个肌腹，另外一头呢它是附着在那个骨骼上，然后作为一个支点啊。一般来讲呢这个肌肉呢都是跨越这个关节的，所以你看我们肌肉收缩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就能收缩啊，完成这个收缩和 伸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但是呢这个肌腱呢跨越这个关节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骨骼是硬的，所以呢它那个肌腱一定是在这个骨骼就是关节的这个弯曲的过程屈伸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摩擦，所以它为了让这个肌腱的摩擦力减小，它外面就套了一个呢像这个宝剑的刀鞘似的 哦。 所以这个腱鞘炎呢实际上呢是这个包绕在肌腱外侧的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做腱鞘啊。而这个腱鞘呢由于你那个肌腱在肌肉来回收缩的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摩擦那个腱鞘，所以久而久之它就可能会产生炎症。而这个炎症呢很简单，就是你不断的收缩所导致的。 对啊， 所以 你老进行那样一个位置的动作， 一个位置的、 啊、 对，因为它这个腱鞘的作用还是要把这个肌腱呢固定在那个相对的那个在关节的这个周边的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才能确保那个肌肉的收缩产生最大的最合理的力的这个发生啊，完成这个肢体的活动。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谈到了久坐不动以及因为久坐不动我们长时间去刷手机给大家造成的这种身体危害，去谈我们在十一长假应该要多动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话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朋友们来交流这个内容，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飞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与震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久坐不动以及久坐不动长时间刷手机给我们造成的这些身体危害，谈到大家如何去改善这种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更加科学的度过我们的十一长假。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这个腱鞘呢它往往是在关节的这个部位，所以你比如说腱鞘炎呢不单纯是手指， 啊，还有脚趾，还有你像我们在体育当中说的网球肘， 嗯，对， 你还有那个肩周炎的肩带的那个发炎。那你像在这个当中呢，你比如说除了咱们说这小赵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银行里头的柜员， 嗯， 数钞票， 嗯 啊，还有呢，你像打字， 对， 你像我们讲键盘手， 嗯， 还有那个网络公司做软件的啊，它都是反复的使用某一个局部的解剖的这个结构的位置 部位吗？ 那它就会造成这个炎症。而且这个腱鞘炎呢，其实呢看似是一个局部，所以我们看似是一个局部的故事，实际上呢它是连带全身。所以刚才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久坐不动以后呢，其实你的身体的活动对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的维持呢是没有积极的作用，而是消极的。 嗯， 第二个呢，你反复的使用这个部分又让它得不到休息，那它一定是会出故障的。 就是你久坐不动了，可是你的手腕一直在动， 对， 这个动呢是对它不利的， 对， 最后就造成了炎症的发生。 而且这个还是渐进的。 对， 你比如说你像我看那个新闻报道上说这个小赵同学呢是一期，他后面还有二期三期和四期，所以这个腱鞘炎是越来越严重。 对， 而且呢它会从局部延伸到你的全身。 嗯， 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这里头一方面呢就是反复的使用一个部分部位而没有一个休息调整，那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嗯， 但是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职业病，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很多职业的缘故是要求他必须那么去做工作，所以呢这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出现的过程当中呢，原来呢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进行预防和减少或者说改善它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体育融合的一个好处。 嗯， 所以现在呢人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强调呢我怎么通过运动的方式呢让我的这个腱鞘啊能够保证这个肌腱在收缩的过程当中能够完成它的任务而不出现呢发炎的这个状态，当然这就变得至关的重要起来了。 嗯，对，所以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把这个腱鞘炎它发生的一个原理给大家做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带到我们身上的其他因为久坐不动导致的问题，我觉得它是通用的，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久坐不动。别看我们好像像我刚才这个开玩笑说啊，脚罩呢它虽然不动但它手一直在动啊，可是这种动并不是好的动，而且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一直这样不停的去刷短视频，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时间反而是越做越久， 对 啊，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那对于朋友们来说，我们还是要从源头上先去解决久坐不动的问题。 对， 那自然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腱鞘炎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炎症啊问题也好，就都会有一个缓解或者说是要改善的作用。 对， 但是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那我已经发生了腱鞘炎的问题了，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让我控制住它，比如说停在像刚才严老师说的这个一期啊，不要再厉害了。 对， 嗯， 我不知道孟莹最近使用电脑怎么样哈。 嗯， 你看我最近使用电脑它有一个小小的程序，就是他告诉你呢，他可以提示你让你休息 啊， 但是你可以规定时间。 嗯 啊，我想呢我个人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增加休息的时间，或者说是间断你的工作的这个连续的过程，这样的话呢就是多做小休啊，就是说你中断一下你的这个，它实际上就是降低了它频繁使用的这个频率，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局部的疲劳，那就可以降低这个炎症的发生，我想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但是你像如果是他是职业的话呢，他有工作的压力和要求，所以他不可能说是，你比如说如果是个小赵的话呢，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别去再刷短视频了， 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不去再做这个事儿，你不就可以避免这事儿？但是如果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是不可以的。 对 啊，所以那你就是增加休息的时间，也就是增加你间断的时间。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呢相对应的局部的这个肌肉的练习，比如说如果使用手指和手腕这个部位比较多的，你像我们做电脑软件设计的，包括银行的柜员啊等等的这些，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握拳，放松再握拳再放松， 就是有点像手指操的那种感觉。 手指操的， 对 对, 对。 那这个呢是完全可以的。那我看到那个小赵的那个短视频上呢，其实那个大夫呢也给那个小赵呢提了一个建议，他就是我看他那个动作就是两双手双掌合十，然后呢左掌呢可以推右掌做这个反屈的这个动作 啊， 然后呢相对应呢右掌再推你的左掌做反屈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就是帮助这个腕关节呢做一个屈伸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呢他也是把单向的这个反复去做这个按这个屏幕键的这个动作呢变得呢减少，然后呢反向的动作的增加。其实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办公室的一些健身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看那个总局出的那个健身十八法， 对， 其实有很多它的这个动作呢都是从你做的这个角度它相反的方向让你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再增加一定的抗阻，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动作首先呢可以弥补单向的产生的对侧的疲劳的这种问题，同时呢再通过肌肉力量的抗阻练习，它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的稳定和增加，它就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啊。当然最后一个呢还可以呢就是用，如果休息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或者说回到家也可以，就是热敷。 对 啊，所以你看他讲到这个腱鞘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特别忌讳用冰用冷的这个刺激， 就是有点像是从外力的作用帮他去降低这样的风险，或者说是改善一下他的这个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说了，内力就是自己的这种意识 是 最为关键的嘛， 那一定是成瘾的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腱鞘炎是一个，而现在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困扰大家更明显的一个呢，就是这种比如说肩颈部位的一些不适，颈椎病的高发， 对， 真的是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定是跟我们的这个久坐不动，还有我们的对一些工作的这个特性，对 对， 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说的这个是以小赵的腱鞘炎为代表，但是其实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是能够找到影子的。 对， 小赵是腱鞘炎，小王呢可能就是颈椎有问题，而且现在的这个问题，我甚至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出现了反弓的情况，这是非常的严重了。 对，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他是这个腰椎不适， 对， 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他其实归根结底找到这个原因都是因为久坐不动， 对， 而再加上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我们用一些不良的体态体姿去一直刷手机也好，或者说是忙工作上的事情也好，那就会给我们造成这些身体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说大不算多大，但是说小呢，你又不能忽略它， 对， 就把我们的身体都造成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对， 而这种亚健康呢，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的整个状态，所以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总觉得好像我的身体状态不是那么的舒服，可是呢，我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它。 对， 但是我又还要维持我每天这个努力工作的一种状态，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小长假给自己的这个身心都做出一个调整和放松。 对 啊，再加上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成瘾的问题， 对， 那一定就是我们说到的它是自己意识上的一种控制的问题了。 对 啊， 其实刚才孟莹讲这个的时候呢，我是这么觉得， 嗯， 因为从腱鞘炎这个问题说起的话呢， 实际上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故障，它都是从局部开始的。 嗯， 如果你局部不重视的话呢，它就会蔓延到周边，最后蔓延到全身的。 嗯 啊，所以刚才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不管它是从肩轴的问题开始的，还是从肘关节的问题开始的，还是从腕关节的问题开始的，还是从拇指关节开始的，实际上呢，这个里头呢，一个呢是频繁的使用某一个部位的这个关节或者说是肌肉，它一定会带来过度的负荷而造成问题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再加上有成瘾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好像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似的。 嗯， 所以我这儿如果有点问题，我能不能变换一个方式，我还要做完这个活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又带着别的地方也出现问题。 嗯 啊，所以这就会是蔓延开来，所以我们要把问题呢切断在最开始，这是一个关键。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时间的维度上来看的话呢，发生这个问题呢一定是有前中后三个过程的，所以我们现在重要的呢是把这个问题呢杜绝在这个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这是最重要的。而这段时间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不同的职业，其实这个职业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绝对的去做选择的，因为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啊。但是呢，我在干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 对， 让我的身体呢又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一个部位使用的比较频繁，由于这个职业的缘故，那我是不是可以让它的间断的次数多一些？ 嗯 啊，然后呢，我还可以呢创造一些呢好的，比如说辅助的工具。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机械化的机械手或者人工智能，它都在替代这种重复劳动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啊。那么原来呢可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点钞，现在有点钞机， 嗯， 那根本不用手去做了， 对 啊。那么可能有些呢，比如说软件工程师呢，那没有办法，他完全需要通过鼠标的操作，那我是不是可以十分钟休息一次啊，十分钟小休，半个小时稍微中休，一个小时可以稍微大休一点， 嗯 啊。那如果是已经发生了，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注意我的这个工作的负荷啊？那如果是在这个事情的之后啊，那我能不能做一些康复性的练习？ 嗯 啊，当然我也可以根据这个发生的问题的轻重程度啊。那么你像这个小赵同学呢，我看那个大夫给他的判断就是他是一期， 嗯， 就是他不是特别严重，所以他告诉他你应该怎么练习， 可以及时悬崖勒马， 对， 然后就像您说的，每一次自己只要这个腕部使用的稍微频繁的时候，就赶紧去做一些这种恢复性的练习。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是我们自己的主人， 嗯， 所以有些问题呢，说老实话，说的不客气的，是我们自找的， 嗯， 是因为我们在生活方式不注意，在工作当中呢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应对它的办法。当然这里头有思想上的，有你的技术上的，但是最基本的你身体上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久坐不动的问题，讲到睡眠的不充足的问题，讲到不良情绪的无法宣泄的问题，其实如果我自己能够找一些办法的话呢，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改变这种静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动起来，这就是防止这些像腱鞘炎这些问题呢，它的发生的一个最积极的有效的办法。 嗯， 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从心理的这个因素上来讲，其实就是成瘾。 嗯， 啊，当然成瘾这个问题呢，它更多的、更早的是源自于药物。 嗯， 啊。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有成瘾的问题。 嗯， 其实现在手机就是我们导致成瘾的一个打引号的药。 嗯， 所以你看现在呢， 有的时候人们恨不得讲这个手机就是我人体的一个器官了，你要把它拿掉的话呢，那比割我的肉还难受。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利用它，当然呢，就是要克服这种成瘾的这种毛病。 对 啊， 那当然我们也说到了啊，对于久坐不动呢，我们应该是从意识上去重视它，但是我觉得最终我们还是要从行动上去体现出我们有对于久坐不动这样的行为方式的一种改变。那我们也一直强调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长假呢，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调整自己的时间节点。那杨老师不妨给大家去推荐一些方式吧，就比如说我刚才其实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每天，虽然我们也说了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十一长假之前在工作上可能会有比较忙碌的时候，那我们不少的朋友会想说，在十一长假的时候我需要用那么几天，我去好好的睡个懒觉也好啊，或者我就好好的放松放松休息什么都不干，但是就是想这么躺平放空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每天这我们就是可以利用起来除了睡觉吃饭以外的那些时间给它更合理的分配一下，我哪怕每天就半个小时的时间，或者说是20分钟的时间，我让自己有那么一段活动的时间，就规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我是不是能够在这7天当中去实现它，去完成它。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但是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同时也是让自己往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去改变的一个暗示，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真的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为我之后重新再投入到之前的这个工作学习的生活当中，再开始去尝试找一个平衡点，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平衡了我的工作，也平衡了我自己能够坚持去每天用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当然时间更长的去这样动起来的状态也好，去做一个铺垫。我觉得这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给大家的建议啊。 对， 嗯， 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跟我那个姑娘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跟她聊起过类似于你说的这种问题。 嗯， 我就问她，我说你每天一开始干什么？她说我一开始整理我的邮箱。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她让我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我安静地坐在了写字台前面，然后通过整理这个邮件的过程呢，他又让自己的心呢静了下来，所以他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呢进入到他要去做工作的第二个阶段。那我想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我们在每天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做一些固定的练习的动作啊。你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如果到这个超市，还有专门的体育用品超市啊，比如说很简单，握力器。 对 啊，那个握力器呢有各种各样的握力器，有硅胶的，还有那种机械的，还有甚至呢可以测试那个握力的公斤数的都可以。所以你比如说每天我工作前我练上10次这个握力， 别工作前了，就把它当成很多朋友之前不是特别喜欢手里转核桃吗？ 对， 就把它攥在手里，当成我日常把玩的一个工具，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对 对， 所以你看这些呢，就是你把它固定的。那么我们在十一期间呢，完全是可以呢找到，比如说家庭里头可以孩子共同的做一些俯卧撑的比赛呀，或者说做一些呢简单的一些游戏的活动呀，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你把这些活动呢变成是你生活当中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慢慢的呢你可能就到这个点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习惯。 杨老师还给大家有了一些前提的设定啊，比如说固定时间，我都不敢给大家提这样的要求。我们至少每天能先动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进步了。 不，那个动起来就是我们讲，我讲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其实你到什么点去做什么事儿呢，反而它能够让你呢，相对的能够坚持下去。你比如说，我原来疫情之前呢，我是每天中午12点半以后呢，我去健身房，所以到那个点我觉得，哎呀，我该去做这件事了， 啊，不管去了那我是锻炼多长的时间，但是我后面呢我说我一定要坚持到一个小时啊，然后呢在一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用一多半的时间呢我在那个跑步机上走，然后走呢我可以从强度呢由低到高再到低，然后我再做半个小时左右的那个力量练习，可以做那个有器械的这力量，不是自由重量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一个小时呢相对来讲我去了那就像是流水线似的，我按照这个流程我能保证我这一套的健身从头到尾从上到下都可以练到。 嗯， 其实我的个人的感觉也是给各位听众的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程序先从简单的开始能够做起， 嗯， 把它变成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对，我们在十一期间就可以给自己做这样的铺垫了嘛，啊，就是按照自己平时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去安排我们的这些时间规划，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等恢复到之前这种每天的工作生活的一种常态的时候，我们的这种锻炼才能够更好的去坚持下来。 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我最近他们送了我一个，我哥送了我一个血压计， 嗯， 啊，我家里头有一个体重计，所以我每天呢早晨称一下体重，量一下血压， 嗯， 自我感觉还挺好啊。所以你看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促使我们自己呢坚持一项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办法，看见很简单，实际上这就是让我们动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动力。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别的时间我再去和别人打一场羽毛球或者说打一场篮球，完全可以的。 嗯，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在十一长假当中呢，希望朋友们能够多动，并且呢丰富我们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呢也是需要改变我们久坐不动的一种意识和观念，或者说叫这种生活的习惯，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最根本的角度去改变这样的一种不良的生活方式给我们造成的，以今天小赵为代表的这种腱鞘炎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给我们造成困扰的一些疾病所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很好的去利用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真正的去享受十一假期的美好，同时也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和休整，又或者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很好的充电，让我们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依然能够保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学习状态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二零